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79回，谢之真醒过来的时候，发觉自己躺在一个足有丈余的金笼子中。这笼子通体以赤金打造，四周悬挂的烛台上放置着数颗拳头大小的夜明珠，散发出清幽冰冷的光线，将室内的黑暗尽数驱逐。身下铺着血红色的金丝云纹毯，手腕和脚踝被镣铐锁住，高高吊在半空。他满心惊惶，尝试着挣脱束缚，手脚晃动间却没有被金铁拉扯的疼痛，倒响起一阵悦耳的铃声。谢之真仰起头，这才发现镣铐内部还垫着柔软的皮革，腕间系了几枚造型精巧的金铃。不止如此，床角、柜子的边角乃至纯金打造的栏杆都包着一层铜色的软毡，好像是在防着他寻短见似的。 阿汤， 司机昏睡之前的最后一幕，他脸上浮现出难以置信的神情，轻声呼唤弟弟。 阿汤，你在哪里？ 身上的衣裳还算整齐，绣鞋却不知遗落在了哪里，双足挣扎了几下，传来相同的铃铛碰撞声。少年换了一身玄色衣衫，头发也重新整理过，用一根黑色发带简单的束起。他猫腰钻了进来，谨慎地将门锁好，站在床边似笑非笑。 姐姐这一觉睡得可好？ 你放开我！ 谢之真本能地意识到弟弟状态不对，竭力稳住慌乱的情绪，不解地发问。 咱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为何又要把我绑起来？ 说好了什么？ 谢之方做出一副懵懂模样，抬起修长的手指，轻轻蹭了蹭他柔嫩的脸，眼中难掩痴迷之色。 说好做回姐弟吗？ 见谢之真点了点头，他低低地笑出声来，说话的语气也渐渐不对。 姐姐怎么糊涂了？咱们本来就是姐弟啊。我白日里听你的话，事事以你为先，夜里亲你疼你，口中喊的不也是姐姐吗？ 阿唐，你明知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那是什么意思？ 谢之方坐在他脚边，神情依恋地望着他。 姐姐真是喜欢自欺欺人，你此时休了我，是能当我没亲过你，没碰过你吗？咱们好过那么多回，如今姐姐说翻脸就翻脸，实在令我伤心。 听他越说越不像，谢之真的脸颊因为羞耻而涨红，偏过头去不理他。谢之方的动作却越见放肆，将他的两只罗袜脱去，握着玲珑的脚踝亲了一口。 你别这样。 谢之真已经下了离开他的决心，如何肯再与他欢好，不由得又羞又气，手脚在空中剧烈挣动着，金铃乱晃，响起一阵清脆的颤音。 谢明堂，你不可出尔反尔，说好了要放我走的。 谁跟你说好了？ 猩红的眼眸死死盯着他，看起来分外摄人。谢之方说着，情绪也激动起来。 姐姐难道不清楚我的心吗？放你走除非我死。 一想到他没多久之前刚逛过妓院，和不知道哪里来的莺莺燕燕逢场作戏，谢之真便觉得说不出的恶心，声音里带出了点哭腔。 你别碰我， 为什么不能？那方和离书我还没签字，你现在依然是我娘子。 谢之方难以满腹酸楚，冷笑连连。 姐姐，你摆出这副贞洁烈女的样子，是打算为谁守贞呢？欺负我好性子，仗着我拿你没法子，所以这么堂而皇之的给我戴绿帽子。你不觉得这一次实在太过分了吗？ 什么好性子，什么绿帽子？谢之真只觉得他不可理喻，简直有倒打一耙的嫌疑，止不住的也跟着冷笑。 血口喷人，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？满口的爱我疼我，转头便将我当傻子一般的玩弄。 姐姐竟然怀疑我。 谢之方勃然大怒，用力地扯开自己衣襟，将赤裸的胸膛袒露给他看，用手指着心口道： 我这颗心全吸在你一人身上，只要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出来。姐姐为何要说这样的诛心之言？这是在逼我把心剖出来给你看吗？ 他到此时还要装出一副痴情样子。谢之真决定不再听信他的甜言蜜语，闭上眼睛不予理会。谢之方只觉悲从中来，一边亲吻他的唇，一边低低的道： 姐姐，不要离开我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 他的语气卑微又可怜，仿佛在哀求似的。 姐姐，不要去找他，求求你。 谢之真心觉有意，睁开一双美目，哑声问道： 我要找谁？ 姐姐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你在临安之时逼着我和那姓裴的死鬼欺我瞒我，拉着外祖家诸多亲戚为你打掩护，令我成为众人笑柄。我不过是不忍心责怪你，这才装作一无所知。可我没想到，饶是我百般忍耐，在姐姐心里还是越不过他去。姐姐与我和离，只想和他重修就好。 看着姐姐美若天仙的一张脸，他心下越发难过，紧贴着她的脖颈低声诉说着无尽的委屈和愤懑。谢之真从弟弟的话里窥到许多玄机，心下不由得吃了一惊，颤着嗓子解释道：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的确是在母亲坟前见过裴公子，可那次不过是偶遇，并非私会，过后也再无来往了。 是吗？ 谢之方自然不信，反而尖锐地发问： 如果姐姐说的是真的，那为何这阵子都不肯让我碰你呢？为何要毫不留情地抛弃我呢？夫妻敦伦不是天经地义之事吗？ 他讥讽地低笑出声，手上的动作也越来越放肆。谢之真无力抵抗，偏过脸不住的流泪，心灰意冷。 随你信不信吧，我早该明白你是个魂不讲理的人，只是要生生将我们的姐弟情分消磨干净，往后老死不相往来吗？ 听他说的这样无情，谢之方心里又泛起恨意。在进入他的时候，见谢之真峨眉紧蹙，他咬牙切齿般地说道： 真娘，我再没见过比你更冷的女子。 看似温柔和顺，想要再进一步和他如胶似漆，却总也不能。这场婚姻犹如镜中月，水中花，疏忽即散，转瞬成空，枉费他抛却一腔热血，却只剩一句空空荡荡的躯壳，不过是徒惹笑话罢了。第一次听弟弟喊他的闺名，谢之真长睫颤动，只觉这一刻恶狠狠的他无比的陌生。 少年松了铁链，解开镣铐，握着被勒得发红的玉腕亲吻，动作间无尽的温柔怜惜。他俯身轻轻吻去他脸上的泪水，声音轻轻的，语气无害，却说出了一个令人浑身发冷的决定。 姐姐，我打算把你留在这里一辈子。姐姐不必觉得惊慌，我已把常用之物搬过来，和你住在一起。食水便让下人通过机关运进来，咱们还和小时候一般，同吃同睡，寸步不离，你说好不好？ 谢之真只觉毛骨悚然，抬手无力地推了推他，不住地摇头。浑浑噩噩间，恍惚听见他问了一句： 姐姐不肯，对不对？ 他轻轻点头，脸色白如冰雪。谢之方自他鬓间拔下一只金步摇，这枚步摇还是他亲自挑选，尾部有一对蝴蝶翩跹飞舞，坠下两串晶莹剔透的玉石流苏。玉簪的头部极其尖锐，他放在指尖上蹭了蹭，立时便戳破皮肉，流出一抹鲜血，将那血色抹于美人唇上，染作最艳丽的一层胭脂。谢之方满意地笑了笑，贴着他的耳朵又哄道： 想要离开这里，我教你个法子。 他将步摇塞进谢之真手里，痴痴盯着他失神的双眼，一字一句地蛊惑道： 男子在紧要关头最为脆弱，命门大敞，毫不设防，便是功夫深不可测的江湖高手，也毫无招架之力。我这就快好了，姐姐待会儿对着颈侧用力扎下去，便可轻松结果了我，逃出升天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